在五四青年节期间，花呗也发布了2017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其中显示90后正在养成新的消费习惯，99%的90后会选择信用消费，而且按时还款。在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上参与捐赠的90后人数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一直以来我们邀请过很多企业，但是今天做客老板说的企业名字非常的大胆和形象，叫做匡基。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969老板说栏目，我是匡基 CEO 冯帆。因为当时市场什么情况呢，大家全是叫这个修那个修的，那我觉得那有什么辨识度呢，那我还不如起一个有意思的更贴近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就叫了匡基。 创始人冯帆在采访当中介绍，匡基呢是形象地展示出了手机故障和旧物改造时的生态，更是具有互联网的属性，也是一个全新的名词，同样彰显了这个品牌的活力和别具一格的态度。这样的创意确实也给手机维修行业带来了一股创新潮。 创新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来说呢，我认为呢，在一个成熟市场当中呢，其实给到我们一些刚刚起步的创业项目的空间是非常小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在服务这个领域来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我们可以不停地通过自己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通过市场的检验和实践，去给到用户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就是创新。 手机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不管是建立沟通也好，地图定位也好，还是小到手机当中的闹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有人说，没有了手机就好像是没有了安全感，一旦手机坏了就会觉得非常的棘手。由此可见，手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而冯帆先生同样在采访当中分析了未来手机维修市场的走向和发展。 第三方的商品维修的话呢，一定可以替代掉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坊修。其实现在人呢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时间越来越宝贵了，我没有时间去坐2个小时的地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维修，还要在那儿等半个小时。第二呢，就是手机这个产品比较特殊，它很难离身，只有让我们的提供服务的这些人来到消费者面前，用最高的效率去完成维修，那对于用户来说体验是最棒的。 现在的匡基已经越来越成熟，因为方便同样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那作为企业的 CEO 冯帆先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是在匡基之前，冯帆先生还有一次创业，而那一次的创业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种成长。 毕业以后的话，我就在进了三星啊，在三星做了8年的时间，对这个行业算是比较了解。那2013年出来创业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项目叫家电管家，可以说我们管家当时这个项目是国内上门维修的发起者。后来的话呢，由于我们当时赶到一个资本很热的2014年2015年，我们先后融了能有4轮钱，大概有3000多万吧。后来的话也是由于就是，为了尽快的扩大规模，导致我们钱烧太快，等于说白最后其实被自己烧死。 诸多的企业大咖和行业精英纷纷提出了一个词，叫做试错。在年轻的时候呢，不要担心创业遇到挫折，最重要的是给自己成长的时间，而这样的方式在未来的创业当中一定会有帮助。在节目当中，其实很少会有人愿意分享自己失败的经验。举一个例子来说，这样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学生不愿意拿出自己并不理想的成绩单一样。可是冯帆先生却敢于用自己试错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他获取的最有价值的经验。 其实这个教训有很多。那么我认为管家当时最大的错误呢有几个点。一个点呢是决策，就是我当时在做手机维修这个领域，后来呢由于融了一笔大钱，又开始做了家电清洗这个产品线。那两台产品线并行的时候呢，会发现你的成本是成倍的递增，而且同时你要打两个细分市场，这个确实是应付不来。如果是说有这个听众朋友，我是希望他们如果创业的话能更专注一些。第二阵就是团队，很多的创业者呢，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不是比较苦的，几个人就开始去干枪开始干了，但后来拿到钱以后呢，你为了去抢市场，为了去拓规模也好，你会不停的去扩张团队。我们当团队的话呢，最高时候大概有300多人，有的时候认知水平包括你自己的这个管理能力，如果你跟不上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迅速扩张的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犯错误。 敢于面对失败，敢于在失败当中再一次找到方向，再一次去尝试，这样的人确实值得尊敬和学习。同时在节目当中，冯先生也给现在正在创业路上的人说出了他心目当中创业者必须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因为这个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我当时我出来创业之后第一个投资人，他到现在也是我的导师，他是 Pranger 的这个顾浩和王立杰两个人。我们创业者的话呢，其实每天都要面临新的东西，怎么去做判断，你基于什么判断的，其实更多的是靠你的认知能力。 一个大学生跟一个小学生的判断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不停地去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那当一个新的问题过来的时候，你才能去做更好的判断。我希望所有的创业的朋友们呢，一定要专注细分，任何一个小的领域只要你扎得够深，都可以撕开一个大市场的口子。大家加油。 创业本来就与困难和问题相伴而生，所以说踩坑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踩到不同的坑里，自己从中爬出来的这个过程，也是要由每一个创业者自己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常说，创业就是一个训练场，体力、心力、脑力、格局，一试便知。但是不管如何，只要坚持，一定能够看到最后的结果。 世界的光亮。

句话就能带来天堂或地狱。你太懂得我，感动我从不费力，要想我就更容易彻底。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昭昭，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北京市交管局发布了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制的通告，环绕区雁西湖国际会都周边以及朝阳区国家会议中心周边，北辰东路、北辰西路和科会南路、大屯北路、大屯路地下通道、惠州路地下隧道以及民族园路等路段将会实施交通管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提前熟知管制路段，做好出行安排。中国财政部最近公布了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试点的政策，同时宣布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简并增值税税率。从4月29号开始 ，OFO、永安行和优拜等6家共享单车接入了支付宝，用户可以直接用支付宝扫一扫即可直接骑车，并且在每一次的骑行当中都能获赠保险。发生意外事故并且造成自身伤害的，保险公司将会在保额的范围内进行补偿，骑行险最高赔付达到50万元。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消息，自2011年实施找矿突破的战略行动以来，山东省胶东地区的金矿深部勘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新发现的大中型以及以上的金矿达到了70多处，新增的金资源储量达到了2400余吨，其中储量超100吨的特大型金矿城有莱州市三山岛北部海域的金矿、莱州市西陵金矿以及招远市水旺庄金矿等等。 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

是九四年，周家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情，去年离开了人间。女友抓住马尾辫，跑进了校园，可是她最近有点孤单，瘦了一大圈。 失去难以抗拒我，

们的一生除了家人之外，不知道还会和多少人相遇，也不知道还会和多少人在生命当中有过交集。也许只是见过，也许还会成为朋友，也许会成为伴侣，也许会成为知己。他们，我们身边出现了无数个他们，那些生命当中相遇过的、爱过的、珍惜过的人，若有一天你回忆起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他们。